欢迎来到知识快讯。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有趣的起源，譬如绿色可口可乐、肯德基竟然是冒牌的，以及比利时与法国的薯条之争。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一些葡萄酗酒的起源吧。据说有一位古波斯国王把吃不完的葡萄藏在一个密封的瓶中，写上毒药两个字，以防他人偷吃。这时有一位被打入冷宫的妃子凑巧看到了这个毒药的瓶子，便有了轻生的念头。喝了几口之后，发觉不单不痛苦，反而有种陶醉飘飘欲仙的感觉。于是他将这件事呈报国王，国王很惊讶，试了一下果然很不错，结果这位王妃再度获得了宠爱。据考古资料记载，西元前6000年左右，位于黑海与里海间的高加索区就已经开始了葡萄种植与葡萄酒的酿制。在16世纪，由于葡萄酒产量的增加以及海运的涂耗时间长，使法国葡萄酒变质滞销。这时聪明的荷兰商人用这些葡萄酒做原料，加工成葡萄蒸馏酒，这样不仅不会因长途运输而变质，而且运费大幅度降低。1701年，法国与西班牙爆发战争，运酒的船经常停航，大量经过蒸馏的葡萄酒存货不得不存放于橡木桶中。战后人们发现橡木桶中酒的颜色由原来的无色透明变为了琥珀般的金黄色，而且香味更芬芳，由此产生了白兰地生产工艺的雏形，发酵、蒸馏、储藏。现在白兰地也成为男人的香水，因为喝白兰地口腔中无异味，很多绅士在邀请女士共舞前都会喝一口白兰地。根据史书记载，1668年，法国北部的香槟省有一名瞎子修士，偶然的一次，他将发酵程度不同的葡萄酒混合，有一些酒还没有发酵完全，第二年取出的时候，塞子砰的一声不翼而飞，而且酒质清澈，冒出了很多小星星一样的气泡，当时也有人称为炸弹酒。由于原产地保护的原因，必须是在法国香槟地区内酿造的含气的葡萄酒才可以称为香槟酒，其他国家的此类产品都只能称为起泡酒。关于冰酒的起源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是起源于1765年，另一个相对普遍的说法则是1794年。但根据考证得到一致认同的是，冰酒最早起源于德国的弗兰克地区，一场突如其来的早雪让葡萄推迟了采收，本来酒农们都以为当年肯定是颗粒无收了，但是因为舍不得丢弃这些葡萄，他们还是把这些结了冰的葡萄榨汁，然后酿制成酒。没想到三个月后奇迹发生了，酒窖里发出阵阵沁人心脾如蜂蜜般香甜的酒香，风味独特，芳香异常，与一般的葡萄酒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弗兰克地区所有的酒庄主人品尝之后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这种用结了冰的葡萄来酿酒的方法就此传开，并由此而名扬世界。鸡尾酒源自美国独立战争末期，一位移居美国的爱尔兰少女贝西，他在约克政府竟开了一家小客栈，当时有许多的海军军官与政府官员经常光顾这家客栈。贝西有一个邻居是亲英派，他家里养着很多鸡。在一次英法两国军官的聚会上，贝西为军官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鸡宴，餐后大家都去酒吧饮酒助兴。军官们发现在每个酒杯上面都插着一根公鸡的羽毛，而贝西正手持羽毛在调制一种混合的饮料。在举杯祝酒的时候，一位军官举杯高呼鸡尾万岁，从此凡是由贝西调制的或者按贝西调酒的方法调制的这种酒都被称作鸡尾酒而风行各地。那你们觉得这几种酒的起源哪个最有意思呢？可以在下面留言哦。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还有分享，还没有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